里？赵郎前去三。 岳母， 上前拜过。 秋，问我多为平， 又要退也要退，不能不能放不能，开口就说的说的要谈 恋母， 要想和一起就不行，我要女儿要有，哎呀要天地良心，他家自己说我亲，那母亲和他 老夫人许你一剑，我翠屏也许你一剑。 哦，哪一剑？ 我把头顶在地下来接你。 那把你这个老奴才头不顶着地来接我？人你们走上。

谁人知我？是红妆奴家冯素贞，是我顶替吕郎性命上京应试，不料德中逃命状元，眼看吕郎得救，叫人好心哟。

再请听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当中的回十八。 Thank you. 来打打我的心肠。说对牛弹琴，哎呀心的呀，这个牛儿的的乖乖就是牛家的两小张。

缘分，今世难遇这匹马仙。恩欠难道最后一面你都不能够与我来相见，月香安风，除非梦中我红包他来给，哎呀要保重啊。叫你去看看什么事啊？哦，相公，隔壁邻居出家，再过两天应天要出家了。儿啊，你要保重。弟弟母亲，不孝儿有妖言伴他啊。